第22集，伊瑟拉和塞纳留斯。虽然马法里奥不知道克拉苏斯让他替塞纳留斯这样做会有什么作用，但他还是信任克拉苏斯的智慧，同时他在克拉苏斯的窃笑中看到的仅仅是一丝八卦的成分，于是没多想，点点头原地坐下。克拉苏斯静静地看着他稳稳坐好，闭上眼睛集中精神。马法里奥让自己的身体平静下来，进入了冥想状态，随后他慢慢放松下来，一阵睡意袭来，他欣然接纳，并希望他们能来得更强烈些。凡间世界逐渐在他脑海中消失，静谧的气氛犹如一层毯子似的围绕着他。在克拉苏斯的注视下，马法里奥丝毫不担心会出现意外，因为克拉苏斯肯定会确保他不会受伤。马法里奥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却又比平时更加清醒。他聚精会神地离开尘世，按照塞纳留斯传授的方法，让灵魂与身体分离。刹那间，视野中的一切全都变得郁郁葱葱。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，克拉苏斯也消失了。翡翠梦境中的这片山地与凡间界域惊人的相似，只不过更加尖耸，未经风化。这里是造物主利用原始土壤刚刚把它们塑造而出的样子。虽然任务紧急，马法里奥还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欣赏着神灵的鬼斧神工，饱览四周庄严的奇景。然而如果不能制止燃烧军团的暴行，真实世界中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。想到这里，马法里奥更加笃定地迈步向前。他走到屏障原先在的位置上，本以为会受到阻挡，然而他的手轻易就穿了过去。看来在翡翠梦境中的那道法术并不存在，巨龙们料想闯入者只拥有肉体凡躯，必然会受到自然法律的约束。马法里奥的身体飘了过去，朝着远处那座最高的山峰进发。在他们还没撞上那道屏障的时候，克拉苏斯曾经说过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同族。既然在马法里奥动身之前，克拉苏斯没有多说什么，马法里奥认定只要沿着既定方向前进即可。他漂浮在那片宁静的大地上，连绵起伏的高山令他感觉到分外渺小，到处都被绿色笼罩，加上没有任何野兽的痕迹，更是平添了几分虚幻缥缈。当靠近记忆中的目的地时，马法里奥集中精神，这里的绿色似乎淡了许多，而且还明显可以见到风化的迹象。马法里奥的灵魂仍然行走在翡翠梦境里，可现在他也能看见现实世界。在他的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条深红色的巨龙，庞大而凶残。马法里奥吓了一跳，赶紧往后躲，以为那头龙会朝他冲过来把他咬成两截，谁知道那个哨兵却像没看见他似的。马法里奥想了好几秒才意识到那条龙看不见自己。这条守护巨龙盘踞在一座尖峰之上，它的出现证明马法里奥距离龙族的聚集地已经不远了。然而马法里奥却没时间一座山接着一座山的去寻找，决定改用其他的办法。伊瑟拉是翡翠梦境的主人，既然这里是他的地盘，那么他肯定能听见自己的精神呼唤。至于伊瑟拉会不会做出回应，就要另当别论了。马法里奥只能试试看，于是他把精神再度集中在翡翠梦境里，想象着那条绿龙的样子。其实他对伊瑟拉所知甚少，想象肯定会与他真实的相貌相差甚远，但此时唯一的方法就是专注于冥想。 伟大的梦境之主，守护巨龙伊瑟拉，我谦卑地请求与您交流。我帮别人带来了消息，那个人认识生命守护者，您的姐妹阿莱克斯塔萨。梦境守护者伊瑟拉，我以灵地之主塞纳留斯的名义恳求您的帮助，希望您能…… 这时马法里奥感应到有人出现了，于是连忙收声，把头扭向右边，看见了一位身材瘦弱的暗夜精灵女子，身穿轻纱长袍，衣襟无风自摆，长袍兜帽将她的头完全包住，只有脸露在外面。 面容美丽而平静，唯一不和谐的就是那双眼睛，又或者说是紧闭的眼睛。他的长相跟暗夜精灵相差无几，可亮绿色的头发却很特别，比真正的精灵还要醒目。除了头发之外，他的皮肤、衣衫、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绿色。显然，这就是伊瑟拉了。他闭着眼睛，平静而坚定。 我来了，请你别再呼喊。你用意识发出的声音犹如擂鼓声，吵得我心神不宁。 尊贵的， 无需用这样的姿势恭维我。你发出了召唤，我也来了。有什么话就说，说完就走吧。 请原谅，我原本无论如何也不该来打扰你。 可你不还是来了吗？ 我是跟一条非常了解您的龙一起来的，他叫克拉苏斯。 我知道这个名字，不过我还没能看清他的用意。他找我有什么事？ 他想要见阿莱克斯塔萨，但却无法打破笼罩这里的屏障。 之所以竖起那道屏障，是因为我们正在执行高度机密的计划。大地守护者说，在时机成熟之前，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 可他必须进入。 他不能，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。还有别的事吗？ 那么，能不能让他通过你跟阿莱克斯塔萨谈一谈？ 哼，你可真是太大胆了，凡人。我怎么能够帮助你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去打扰我的姐妹？你还有没有别的请求？ 我伟大的导师塞纳留斯在上，我就只求你这一件事。若非情势所迫，我断然不会这么做。 不要惹我发怒。回到你同伴身边去吧，然后 求您了，翡翠梦境的主人塞纳留斯会为我担保。他 不要把他扯进来。 在一瞬间，伊瑟拉他似乎睁开了眼睛，马法里奥好像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表情。他一开始还以为塞纳留斯和伊瑟拉是一对情侣，可此时此刻伊瑟拉的反应却否定了马法里奥的猜想。伊瑟拉身为守护巨龙之一和梦境之主，在听见塞纳留斯的名字时，慈祥的像一位母亲。阿法里奥顿觉羞愧难当，从他身边退开了。伊瑟拉则沉浸在回忆里，不再理会他的存在。跟克拉苏斯认识这么久，这还是马法里奥第一次对他感到不满。克拉苏斯这次帮了倒忙，他早该知道伊瑟拉和塞纳留斯之间的关系。马法里奥决定离开翡翠梦境。这时伊瑟拉突然回过头来，用那双仍然紧闭的眼睛对着他。 暗夜精灵，就让我来充当桥梁，带你去找阿莱克斯塔萨吧。 尊贵的，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除非你想让我把你赶出去，再也不许你靠近我的领地。 是，遵命。 我会引领你的灵魂抵达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等我通知你之后，你才能跟我的姐妹交谈。只有等到那个时候，我才会帮你传话，帮你跟她传话。 遵命。 现在请你握住我的手，同时别忘了我的警告。 带着无比的崇敬，马法里奥也把手伸了过去。他还从来没有在翡翠梦境中触碰过另一个灵魂，不知那会是什么感觉。然而令他惊讶的是，伊瑟拉的手摸上去是那样的真实而普通，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两人很快返回了凡间界域，时空转换得太快，马法里奥只好努力适应着周围的环境，还要适应伊瑟拉突然的消失。不，其实他没有消失，而是跟他只有数步之遥。伊瑟拉显现出了威严的真身，变回了庞大的巨龙，周身覆盖着闪亮的绿色鳞片。马法里奥之前见过的唯一一条龙就是考雷斯特拉兹，原本以为这就够令人望而生畏了，可是跟伊瑟拉比起来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。 马法里奥的身旁不仅只有伊斯拉，随着环境在眼中越发清晰，他看到这座宏伟厅堂的正中央还有另外三条巨龙，当中一条红龙显然就是克拉苏斯想要找到阿莱克斯塔萨了。他像伊斯拉一样优雅高贵，气度不凡，但举手投足间更有活力。他身边还有一条雄龙，同样显得威风赫赫，身上的鳞片不断变换着颜色，时而银白，时而碧蓝，时而两者皆有。蓝龙看上去有些出神，脸上带着茫然的表情。蓝龙旁边还有一条通体漆黑的巨龙，吓得马法里奥的梦境形态都打了个冷战。这头龙的身上有着最原始的大地之力，还有一种令他莫名害怕的力量。马法里奥必须把头扭开，因为每当他试图打量那条黑龙时，都会觉得浑身难受。不仅是因为先前他跟同伴遭到了另外两条黑龙的追击，而是，总之，他就是觉得恐惧。他本想把头转开，设法让内心平静下来，结果却选错了方向，偏巧看到了这几条巨龙视线的焦点。那是一个小小的圆盘，小到能被他伸手握住，在那条巨大的黑龙的龙爪中，小得犹如一粒斑点。 你们都瞧见了吧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我们等待已久的时机很快就要到来了。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？每拖一天，恶魔大军就会在我们的土地上制造更多灾难。要不是他们的统帅决定先把矛头对准暗夜精灵的话，其他地方也早就被毁了。 我理解你的忧虑，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时，让巨龙之魂发挥最大的效力。欲速则不达。 但愿等他派上用处时，真能如你所说吧，奈萨里奥。希望他能成为我们世界的救星。 奈萨里奥点了点头。马法里奥一边等着伊斯拉给他发出能和阿莱克斯塔萨交谈的信号，一边看着那个外表平平无奇的创造物，心中升起了希望。原来巨龙们已经在行动了，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，能用这小东西将燃烧军团赶出卡利姆多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马法里奥削弱了和伊斯拉的连结，以免被他识破他接下来的举动。马法里奥用意识去探查那个闪光的圆盘，它看上去是那么的不起眼，却蕴藏着能让龙类俯首的力量。在那样的力量面前，恶魔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胜算。果然，在巨龙之魂周围也有一道魔法结界。马法里奥仔细观察着它，发现有些异样，如同世间万物一样，每一条龙都有一种独特的气息，而马法里奥在圆盘中也感应到了。伊瑟拉的气息对他来说最为熟悉，此外还有阿莱克斯塔萨与蓝龙、黑龙的气息也在其中，但却显得有些特别，似乎环绕在其余的气息之外，仿佛在控制着他们。而且这道结界本身更像是在防止别人发现圆盘之中的奥秘。马法里奥更加纳闷，想利用塞纳留斯教给他的魔法突破结界一探究竟。进去的过程并不困难，也许是因为圆盘的创造者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有人做出这样的尝试。马法里奥越进越深，终于触碰到了核心深处的力量。他被自己的发现震得眼前一黑，赶紧退了出来。梦境形态下，他止不住地颤抖，无法相信自己感应到的一切。马法里奥再次转过头来看着黑龙，不敢想象他竟然会这么做。巨龙之魂，这件本该用于拯救卡利姆多的神器，居然暗藏着不亚于燃烧军团的邪恶。